罗连霄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正说到纪伯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两个小孩，这俩孩子年纪不大，又敢又坏，把房叔安摁在地上是一顿胖揍。 臭豆腐圣手就是方娟也来到了，这多好，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。但这方娟呢挺会唬人呐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混账无比该死，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，你们要造反不成？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，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，但是也多少懂的是什么意思。俩小孩乐了，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，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，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，跑到这他也来呲呲来了。哥哥那还用说吗，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，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，是吗？走。没用几下把冯渊就打倒在地，黑脸的小孩骑着房叔安，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就是冯渊，这顿胖揍就甭提了，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。您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，街上的人呢比较多，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儿到街上溜圈，还有的散步，越聚人越多呀，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都围住在这观看。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，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，可了不得，方老爷冯老爷将人打坏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，四个人吃完了赏饭没事儿，在这喝着水闲谈，谈话的中心无非关系到徐良和白云瑞的去向。正这时得着报告了，这哥几个听出事了，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。老百姓回头看，躲了躲了，官人来了，大家闪闪。让开一条人胡同，这小哥四个就到了里边。义侠太保刘世杰走到最前边，一看可不是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干！小娃娃还不住手，你们要造反吗？说着话把家伙拽出来了。这俩小孩一看捅了马蜂窝了，所以也有点害怕，小哥俩一片腿站起来了， 但是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，叉着腰瞪着小圆眼睛，鼓着腮帮在这看着。 这时钟林、吕仁杰把方树安和冯渊给搀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二位五官都挪移了。哎，我的腰，哎，慢点慢点，我胳膊可能掉环了。 乌鸦混战光鼻盖子，我的腿可能拧了个了。 大伙儿弄的是啼笑皆非，其实啊没有，就伤了点皮肉，让他们二位活动活动，这才恢复了正常。 然后方叔安来了劲儿的， 好他妈小兔崽子，爹多娘少的货，家里头没受教育，跑到街上撒野来了。别看你们俩小，也触动了国法。来呀，把他带回开封治罪。 刘世杰也不敢乐，方爷，方爷，哎呀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去去，到旁边那把脑门子那血去擦擦去啊！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刘世杰到这俩小孩面前看了看，你们是哪儿的？叫什么名字？ 黑脸的那小孩把小眼珠一瞪，怎么的？戏哪的？你还管得着怎么的？ 当然管得着，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。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，已经触动了国法。走吧，跟我们到开封。 呀呵，到底是当乖的啊，说话气真粗啊。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跟你们去打关系，你怎么想来的？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，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，该回家了。兄弟，走！这俩小孩转身要走， 钟林扔就奔过去了，站住！ 走没那么便宜，怎么的？你还想动武不成吗？你看那俩饭桶挨打你眼前了，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输出皮子。 这小孩这嘴还真贱，过来奔钟林就是一拳。 那钟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啊， 当然了，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，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，杰出的青年英雄。钟林往旁边一闪身，小孩这一拳走空了。钟林飞起来就是一脚，直蹬这小孩的肚子。小孩闪身躲过，二人就站在一处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。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，正蹬这小孩腿根上，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。红脸的小孩往上一窜，被校马郎君沈明杰给挡住了，五六个回合一拳打倒在地。方叔安一看呢，这气儿才出来， 兔崽子，这回有什么说呢？ 绑上，军训长两根绳给他们绑上。 正这时，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，老头啊嗓子都喊哑了，四鬓汗流啊，可累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，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，故此是通身是汗，另外还加上有点害怕。这老者高声喊道，各位都是自家人，请高抬贵手，别绑了。 一侠太保刘世杰一看，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，长得挺富态，面似姜黄，浓眉大眼，花白胡须，帽子都挤歪了，一看认识。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，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。过去 曾经打过交道，在阎王寨的时候，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，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。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，刘世杰赶紧摆手，没让捆这俩小孩，准知的这里边有个原因。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，不住就作揖打躬：“各位各位，对不起对不起呀、啊，全怪我家教不严，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。不用你们伸手，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打官司，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。”说话间转回身里，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：“冤家呀，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，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，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我打死你！”这俩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，低着脑袋等着挨打。房叔安在后头一看：“对，你该打，打，使劲打。”刘世杰回过头来，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：“王爷，这都是自己人，你干什么火上浇油 啊？没打着你，这一阵我骨头颈还疼呢，难道还不该揍吗？你装什么和事佬？” 说话之间，蒋平岭之人也到了。因为四爷吃完了饭到街上溜了圈，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了，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。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。蒋平乐了：“哈哈哈哈，舒安呐，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，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，你这是自己找的啊，都是自己人，打了打了吧，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，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。”方叔安和冯源没词儿了。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，方五爷一个劲儿说：“好的，四老爷，我告诉你，这俩孩子是我的孙孙。”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：“这是我大孙子，人送绰号诙谐童子，叫方宽。”他一指那红脸的：“这是我二孙子，多臂童子方宝。”四老爷您是知道的，他父母双双夭折呀，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，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，从小就娇生惯养，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，哎，简直是一言难尽呐、啊！他们俩做的那个祸呀，数也数不清。这不，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，我才想出个办法来，把他俩带到东京，交给四老爷您呐费费心，给他们选个老师，越严厉越好，我可也就省了心了。四老爷您千万要帮我的忙啊。”“ 好说好说，五爷，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，礼尚往来嘛，这算个什么？先让俩孩子过来，我先搂搂， 搂搂就是看看。”方五爷一回头：“起来，还不给四爷爷磕头？ 四爷爷在上，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。” 蒋平用手相搀，俩小孩扬起脖来瞅着蒋平：“ 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啊？”“啊，对呀。”“哦，翻江鼠是不是就是水耗子？”“呸，提这干什么？” 方宝还说呢：“ 我是爷爷，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？来了，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儿？” 把方五爷气离的脸：“胡说， 耍贫嘴，我摘你们的牙。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，哼，天真活泼挺好，我就稀罕这样的机灵鬼，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了。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，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。正说着黄叔安过来了，你们没事了，合着我这顿揍白挨了。我四叔你们都完了，我完不了，这俩小畜生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。叔安呐，那你说吧，怎么才能出气呢？他是认打认罚吧。方五爷过来了，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方圆说好话。方爷请您高抬贵手，孩子不懂事，也特意的顽皮了，所以才闯了大祸。方爷您看怎么办，认打认罚我全领，但不知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。要认打呀好说，把他俩衣服扒光了，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，多的出了气多的拉倒，打死不管。认罚呢，认罚带钱来没，一人给500两银子算了事儿啊。老头一听气乐了，揍这一顿一人500，我上哪儿偷那1000两银子去。但是大伙也知道方叔安呢这叫开玩笑，这个人呢动不动就耍贫嘴，所以方五爷赶紧叫俩孩子过来，还不给方老爷冯老爷赔礼吗？跪下磕个头，多说好话，让方老爷冯老爷出出气戏。俩孩子真给方叔安和冯元跪下了。我说方爷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杜家能冲船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对不对呢？您老人家何必跟孩子一般贱心，我本来就不系东西，您还能跟我一样也不系东西吗？ 他妈比我还坏呀，这张小嘴真他妈能白话，你认为你这一说就完了，我非打你不可。 王传把胳膊举得挺高，但是没打。老方把手又撂下了， 算了，我是菩萨的心肠啊，到了时候我手就软了，干脆罚点银子吧，您俩小孩一人罚50两，我们哥俩买点药治治伤，咱就算拉倒了。 黑脸的小孩方宽往前凑凑，趴到方叔安的耳根子上说，我方爷50两银子我可没有啊，你非要我非得要卖裤去，你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，我可也不去善茬去，将来遇上机会我非报复不可，到了那机会再打你可就不是这样了，我可真下洗手。 哎还没写我呢，行行，冲你这孩子这两下子咱这事儿拉倒了，5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。 你说见骨头不见骨头吧，大伙哈哈一笑，让看热闹的老百姓散了，一同赶奔开封府。到了开封，洗脸漱口之后，方叔安和冯元换了套衣裳，把出血的地方擦了擦，包扎包扎，可也没什么重伤。大家团团围坐在这闲谈，方五爷就说：“四老爷，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不是玩笑，您一定给这俩孩子找个师傅，我这次专程为此事而来。” 哎呀，师傅是不少啊，你心里有谱没有啊？你看在位的这么多呢，你挑吧，只要你挑出来我就答应。 方五爷往周围看看，可不是吗，好几十号呢。然后又问这俩孩子，你们俩也说说愿意拜谁为师。 愿意拜谢，我们看看啊，这里边也没有啊。 找谁没有啊？ 说良心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机，我们拜个老西就得找有名望的， 没名没姓的我们是不干的，要拜我们就得拜白眉大侠徐亮。大伙一听全乐了，这孩子还真会跳啊。蒋平也乐了，孩儿哎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谁不愿意找个有名望有能耐的老师，可是不巧小梁子没在家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，没在家怕什么的，他也不惜不回来了，等见见面就磕头叫老西呗，别人不拜。房叔安过来了， 净想好事儿。要想拜我干老为师，得问问我乐意不乐意，我是他老人家的干儿子，知道吗？ 行吧，你是谁干儿子？ 白眉那侠徐良啊。 我说这徐良多大岁数了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干儿子？ 我干老岁数不大，今年还不到三十吧。 那么你呢？ 我今年56了。 我说你有病啊。 对，我是有点病，我有贱病。我干老要不把我鼻子拿下去，我还不拜干老呢。 哇，大伙全乐了。俩孩子一看怎么办呢，就跟方叔安说好话。我说方爷，你就高高手答应得意了呗。虽然我老西没在家，你是他干儿子，也当半拉家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我们小哥俩必定报答。 那行，我先听听怎么个报答吧，你们俩能不能听我的话？ 能。 好嘞，众位啊，大伙给做见证，这事儿咱就算定下了，我干老不答应也不行，我替他老人家收了俩徒弟啊，我现在是大师兄，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，跪倒磕头吧，先拜师兄。 哟，这俩孩子还真认真，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，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，把蜡也点着了，香也上上了。房叔安搬把椅子，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，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，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。可把老方给美的，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。 你请起请起，师弟啊，咱可又进这一场了，孩子可得听话，要不听话我告诉你，我管教的可严呢，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，到了时候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。 是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听话就行。 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，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方叔安身后， 和老方打出世以来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，和有俩保镖的把方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 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，在校尉所排摆开，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，一边吃着一边谈。方五爷就问四老爷，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，他们上哪儿去了？ 哎，一言难尽呐。 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，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。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，螳螂酒杯落地，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。蒋平觉得这里得有文章，五爷怎么了，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？ 四老爷，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，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，路过武昌府，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，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，人送绰号金刀侠，姓古叫古大成，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，后来他不干了。 哦，见着他怎么的？ 我们两人一见面，从闲谈之中 我得这点消息啊。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，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，他呢碍于情面也就答应了。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儿比较了解，据他对我说，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斗，他们在三仙观布置下天罗地网，遍请武林高手啊，设下层层的埋伏，挖下重重陷阱啊，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呢、啊、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，甚至把81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在里边，只要进了三仙观是有死无活呀。当然了，这古大成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，所以见着您呢我没提这茬。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，岂不是凶多吉少啊？如果时间来得及，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，那是龙潭虎穴，去不得去不得。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，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，怎么办吧？看来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三仙观了，用不着去调查了。可是徐良和白瑞走了多日了，现在死活不知啊，大家能不着急吗？把四爷蒋平急的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、啊、后来只好打定主意，立刻派人到三仙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。这诙谐童子方宽、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，行行吧行吧，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，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，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呀、啊、爷爷这么办得了，我们小哥俩赶奔三仙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来了，你们俩说个什么东西，就程立明的剑侠到那块都凶多吉少，何况你们呢，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。房叔安站起来了，哎，我老人家您也别这么说，小孩办大事。甘罗12岁当过宰相没，周瑜12岁拜过水军都督没，您还别小瞧了他们。我看这么办得了，大家不必着急，我老方自报奋勇，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三仙岛去找我干老徐良。 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二十选五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大头鬼房叔安自报奋勇，要去找干老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蒋四爷一拨了脑袋，我叔安呐，四两棉花纺一纺，没镜子没关系，尿泡尿自己照着自己这副模样，就你还敢上三仙观找徐良，你还要领着俩孩子，你说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 四爷爷，这话要是别人说有情可原，搞您老嘴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那你说我房叔安什么场面没见过，大风大浪度过了多少，我出什么事儿呢？哪件事离开我办得成？郭长达能耐不？你们谁抓住了？那么多成了名的剑客，把他怎么的了？到头来还不是叫我姓方的给抓住了。孙爷爷，您可别拿我当省油灯，没事我算了一卦，我是福将啊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到时候我甭管，准有人给我帮忙，您说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？ 可也别说，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好吧，就这样决定，你带着俩孩子先到三教堂，见着他们老四辈先打个招呼，让他们赶紧发请帖请高人，所有的人要聚会三仙岛攻打三仙观，咱们在那儿是不见不散，你头脚走，马上我们就起身。 好嘞，咱们一言为定。 诙谢童子方宽，多比童子方宝，乐得奔奔直蹦。哎我西兄啊，你真行啊，我们小哥俩刚拜老西，你就领着我们出去闯荡闯荡。 那当然了，不闯荡多的也成不了才呀，你们就跟着师兄走，管保你们飞黄腾达，我就是那彩凤，你们俩就是那麻雀。 蒋兵说别耍贫嘴了，马上收拾东西起身。蒋平带着小七杰小武艺，怎么处理善后，什么时候起身，怎么样请人，到后文书咱再交代。单说房叔安和二小起身赶奔三教堂，这一路上这房叔安呢就耍开坏了，可把俩小孩折腾坏了，动不动房叔安说头迷糊，叫俩小孩换班背他，动不动说肚子疼，叫俩小孩一边一个抬着他，吃饭的时候他往这一坐摆谱，俩小孩得端到他眼前，甚至到了晚上还得给他打热水烫脚，动不动房叔安就要挟他们。 我告诉你啊，不听话我告诉你，你拜老师这事儿可黄了啊！我在我干老面前一句话，你们俩就休想美事。 这俩小孩还就怕这事，暗气暗憋，只好服侍这位方大师兄。另外最使人可气的， 这一路上方栓一文钱也不花，全这俩小孩请客。哎，这小孩一想真行啊，这可真应了他那句话了，贼吃贼，越吃越肥。我们在清泉茶楼偷了他20两银子，一算这账，现在反倒搭进去20两。哦，还是他合适啊。 王栓心里暗笑，小兔崽子，姜是老的辣，想在我身上找便宜没门，我非得找回来不可。他是暗中得意。 这一天到了三教堂， 方叔安到了里边就吵吵， 有人没有？带胳膊带腿的都出来一个。云中鹤未到也正好从角门在这儿路过，哟，叔安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当谁呢？爷爷在上，小孙孙有礼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给爷爷磕头。叔安，这俩孩子谁？我干老徐良新收的徒弟，一个叫方宽，一个叫方宝。孩子听说没，云中鹤没真没道爷堂堂的剑客，你们亲师爷磕头。俩孩子真听话，趴地就磕头。魏真也愣了，说哎，徐良没在家，什么时候收俩徒弟？ 哎，我替我干老收的，您了就甭问了，我的师爷爷大事不好了， 咱到屋说去吧。进了屋，霹雳狂风，水上福州，诸葛鸳鹰，镇北海，恶面昆仑叟，上官风，肩担日月，斜昆仑陈仓。听说开封来人了，也来到了。大伙凑在一块，方叔安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一遍。老四位闻听也傻了，哦，这么说夏绥良领着他这些爪牙果真落到三仙岛。 对， 岛上有个庙叫三仙观，你都在那儿藏着呢。哎呀，小梁子跟云瑞走的日子可不短了，但愿这两个人可别出差错。 谁说不是呢？我们家里的人全没这事担心。 我四爷，我可把话讲清楚了啊，我四爷爷蒋平说的明白，求你们四位赶紧发请帖请告人，不要上三教堂这儿来了，全都赶奔三仙岛，同心协力去破三仙关，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。交代完了，我现在还就起身，我得找我干老去。房叔安就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临行之时，陈仓就问方老爷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，真叫人担心呐，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 哎呀，要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，就是兜里的觉着空，你给拿俩钱吧。 用多少？你想这一路上能少花得了吗？我们仨人三张嘴呢，怎么也得对付个300两200两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准备。陈仓给凑了250两银子，方叔安包的包里围在身上的。等三小离开三教堂，起身赶奔三仙岛。一路上，方宽就问：“大西兄啊，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？”“ 我什么地方说瞎话呢？ 明明你兜里那银子连一两都没花。”你怎么说空虚无钱呢？ 哎呀，师弟呀，你这就是短练呐、 啊。那钱还怕扎手啊？ 多点就比少点强。另外不怕师弟笑话，大师兄今年56了，还没有家口呢。早晚我不得给你们娶嫂子吗？娶嫂子不得用钱吗？离开这玩意儿能行吗？我呀就得零打碎敲，积少成多，哎，就得用这种办法多存俩钱儿。 我西兄，你这可够寻的，我们小哥俩这么清白，跟你在一起非他妈学坏了不可。 孩子，你们俩呀别说这话，矫正不怕邪歪， 你们学我的处，可别学我的短处，听没听见？ 王华这种事甭问啊，心里明白就得。 好嘞， 就这样，他们仨人一边谈着，一边说着，一边赶路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坐船漂洋过海，就来到三仙岛。无巧不成书，到了岛子上之后，他们先到了济仙村了，把这村口就是那招商店，方栓他们就住到这儿了。一打听，掌柜的听说是开封府来的，啊，我们这还住着一个姓白的，叫白云瑞，您看店簿子上还登着记呢。他说账还没结，去办事嘛，还要回来呢。 是吗？ 可把方栓乐坏了。我说还有个白眼眉的，看见没？ 没有， 压根儿就没看见，就这么一个姓白的一个人，还后来他收了个要饭的，叫山药蛋，他们赶奔三仙观去办事去了。 哎，我三仙观在哪儿？ 三仙观可不好走啊，我给您画个草图吧。掌柜得给画个草图。方叔安他们草草的吃了口饭，率领二小按图就来到落魂桥。这一路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，幸亏白云瑞和山药蛋在前面给扫清障碍了，所以房叔安他们仨人才得以顺利通过。等进了树林了，房叔安听前头吵吵，他让俩小孩在这挡着，他探出大脑袋仔细听着，一边听一边学嘛。正赶上白云瑞、陆小英、山药蛋、南海鼻祖陆天林在这发生着争吵。老方仔细一听，是为婚姻大事，他心里头暗笑， 哎呀，那小白脸的事儿是多，要像我这模样谁也不理我。你看我老叔这张脸长的净起这风波，怎么办呢？ 后来房叔安大脑子一晃，有了主意了，他恐怕发生意外，这才大喊一声，带俩孩子冲出树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白云瑞一开始房叔安来了，那心里的两扇门都开了，拉住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房叔安一摆手， 老叔啊，您那个心原来在什么地方，您还把它放到什么地方，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好了。 摸摸老叔，您可得听我的，不行您插嘴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听。 行。 白瑞知道房栓道的多呀，老方一点手先把俩孩子叫过来了， 过来过来，我先给介绍介绍。 知道他谁吗？ 知道啊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 你呆呢？你俩漱口了吗？牙酸口臭也敢说我老叔的官印，过去给老叔磕头。 俩孩子趴地就磕头。云瑞不认识这俩孩子谁呀？ 替我干老徐良新收的俩小宝贝徒弟。您瞅这黑脸的没，长得黑不溜秋的。这个叫方宽，人送绰号灰蟹童子。这红脸这孩子叫多臂童子方宝，他们是铁掌大侠方五爷的孙子，我现在开封府替我干老收的。 哦，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。这俩孩子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。方叔安告诉你们俩负责保护老叔啊，倘若我老叔有三长两短，我问你们试问。 谢了，您放心吧，交给我们了。 方叔安一转身来到打仗这地方， 这阵是仗也不打了。山药蛋看了看他，方叔安你是哪位？ 在下姓房，双名舒安，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，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徐良，看见没？后面那个漂亮小伙白云瑞是我的亲老叔，我是他的大侄儿。 说过，听说过，久闻大名，金姓得见，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。 您甭高抬，我说您长得也不算俏皮，嗯，咱俩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了。我说老人家，我说那二位，那是谁呀？ 你不认得？那老头就南海派九世传人，乾坤颠倒颠倒乾坤，叫陆景陆天林呢、啊。那是他孩子，叫陆小英。 嗯，多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行了行了。其实我心里有数，我再问一遍呢，扎实扎实。我过去说两句话啊，您先歇歇。哎，老爷子您好啊。我老婶儿，你好啊。陆小英还没见过这么没脸的，没过门呢，哪来的老婶儿？臊的这脸腾就红了，要讨厌。我方才我介绍你们二位听见没？我是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，我叫房栓啊。别的零碎我就不说了。我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争吵啊？哎，不就是为那个婚姻的事情吗？我这一来，算了，一天云彩散了，这事儿成了，所以我参加老婶儿，老婶儿，我给你道喜了，我什么时候喝你跟我老叔的喜酒？ 这陆小英呢，虽然说心地良善，口快心直，从来没遇上过房树安这样的蘑菇头，这玩意儿当着这么多人，老婶儿长老婶儿短，一提这事儿也有点羞臊。这， 哎呀，我的老婶儿，你怎么了？咱娘俩有缘呢，可我早不来晚不来，胆敢这个时候来，您说有缘没？您能当面向我老叔求亲，您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刚才我喊那嫂子您听见没？没人到了，我是没人呢。你们这件事成与不成全在我身上呢。我说老爷子您说对不对？ 陆天林看看陆小英，丫头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儿吗？有什么话你就跟方老爷说吧。 是，方老爷，我跟白云瑞虽然初次相识，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英雄，我非常喜爱他，我暗地之中已经以身相许，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。可是白将军再三推辞，故此我们才发生了械斗。 哎，这我知道了。不是老婶，你是不是就一心一意啊分嫁给我老叔不可？ 那是自然，婚姻大事也有儿戏之理。 妥了，妥了，你就是我老婶了。这事儿交给我身上，我老叔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他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在我老叔面前说一半儿，我给他当半拉架，这事儿我就给定下了。 要，方爷，白云瑞可跟我说过，他已经有了妻室，叫什么草上红菇盖飞霞。这件事怎么办？ 哎呀，那算什么呢？好汉娶三妻。就冲我老叔这小模样，多请几个媳妇算什么呢？一个羊也赶着，俩羊也放着。你再这一说呢，你没见过那老婶儿，那盖飞侠，那贤惠，天底下就那么一个闲人呢，可喜欢我老叔了。我老叔要说又娶一个老婶儿，他呀就得高兴。绝无反对之理，他要反对我也不答应，我老婶可疼我了，我说话我老婶言听计从， 是吗？呀，陆小英这心这高兴啊。方爷这么说我就多拜托了， 那么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定下来？ 定下来了， 我刚才不说了吗？ 您等等啊，我回去再跟我老叔说说，你先撂等片刻。方叔安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，把他拽到树林边上。老叔啊，你脑瓜得灵活点儿啊，哎，你说遇上这种人了怎么办？破裤子缠腿，狗皮膏药甩不掉了，你就答应呗，这叫因势利导，顺坡下驴。咱们先闹一个不得罪人，而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手，让这爷俩给咱帮帮忙，等使唤完了再踢一脚去你妈的。 嗯， 你这有多好。叔安，你这招可够损的，怪不你这辈子没鼻子，下辈子还得没有，连眼睛都得没了。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，我现在利用人家，等使唤完了一脚把人蹬出去，我算什么东西？你看，我是比方，我是那么缺德的人吗？当然要留下，我老婶要乐意那不更好吗？我怕我老婶不乐意，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客驴呀。这是什么词儿？这叫我是嘴也没把门的瞎说。我说老叔啊，你听我的，没错，不行，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。你小点声，小点声，你别叫我为难行不行？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。叔安呢，不管你怎么办，我是不答应，你答应是你的事儿。好嘞，老叔，你要不败坏咱的大事就好办，咱们现在主要要全力以赴到三仙观，要找金灯剑阁夏随良报仇，要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阁的凶手，这是大事。关于这些事儿，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那谈不到正题，对不对呢？你看我的啊。方叔安又跑回去了。老婶啊，刚才我跟我老叔说了，你听见没？要你那么点的小声，我上哪听见去？你 是啊，我跟我老叔一说，你猜怎么样？我老叔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的。 是吗？他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言辞拒绝？ 你看，那叫装相，人不得装着点自尊和正经吗？跟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。刚才他还问我说呢，那我要答应了你老婶不乐意怎么？我说交给我了，我老婶那的事由我负责，我老叔乖乖的就答应了。 哎呀，陆小英啊，一万个相信，他还不知道方凡是个什么人呢。要那么说，我们得留点什么表记？ 不用，我给担保，到了时候您找我算账，我还跑得了吗？ 方爷，话虽如此，咱俩没共过事儿，我心里觉着没底。 老婶，我要欺骗您半个句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，车呀、马踩、箭射、刀劈、牛铡，哎呀，行，严重了。陆小英一看他起誓，心里就完全相信了。 其实房叔安拿起誓当个屁，没事他就起誓，根本他就不信这一套。 不过房叔安眼珠一转，坏水冒上来了。老师啊，我可有个条件，那我得讲清楚。 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现在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啊，大队人马还没来呢，就是我们爷几个人单势孤。老婶，你得卖卖力气呀、啊！ 那我那个老婶，你草上红枯啊！你听，你就出这绰号，你多大能耐？开封府哪个不挑大拇指？您也有一号，您得卖卖力气，显露才能。意思就是说，多杀点三仙观的人，大大的露露脸，大大的立立功，是不是我老叔也高兴啊？将来我说话你好说呀，这事还得禀明包相爷呢，还得奏明皇上呢，我当中间人还不说，到时候请包的人当大红梅， 请皇上给你们主持婚礼，你看这怎么样？ 是吗？我连想都不敢想，万岁和包大人也能参加我们的婚礼。 那我一句话，你不知道我跟皇上有多好呢？没事我就进皇宫去溜达去，跟皇上唠嗑一样。包大人没事闷得慌，就把我叫去作伴，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 白云瑞在后边一听啊，妈，这小子损透了都，没想这事儿他就拿嘴呼扑扯。可也罢了，这个人要豁出这张脸去，不知道羞耻，什么话都能说。云瑞也不理他。当然方若安说的一声高一声低的，白云瑞也听得不是那么清楚。这陆小英坚信不疑，频频点头，方老爷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按您的话去做，这回打3000贯斗这些恶人就包给我们爷俩了。 嗯，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哎，老婶啊，您这么说还不行，那是你伯父吧，你得问问这老爷子乐意不乐意。 好， 陆小英一转身到他伯父近前， 您老人家全听见了吧，这叫吉人自有天相，和小方老爷这一来，我们这个婚事定下来了，从今以后咱们也是开封府的人了，您能有这么一门亲戚，您不觉着高兴吗？方老爷刚才交代了，咱们爷儿俩得卖卖力气啊，不能叫人家看哈哈笑。伯父您看怎么样？ 好吧，我就得牵着鼻子叫你拉着到处转了。行，打三千贯的事儿交给咱们爷俩了。陆小英是眉开眼笑，跟方叔安一说，方叔安把大脑袋晃，大拇指一挑，罢了，不愧是南海派堂堂的九世传人，打金灯见个下嘴凉没问题。我说这也不是讲话之所，既然这事儿定下来，哎，咱两路分兵得了，最好呢你们老几位从东边攻打3000贯，我们爷四个从西面进3000贯，咱到里边不见不散，您看怎么样？ 好嘞。 方叔安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因为他说话就没真的，他怕在一块凑合，一旦说话说漏了怎么办呢？另外也不方便，所以他把陆景和陆小英支到东边去了。另外他叫这个山药蛋也跟着，你们三位是一伙，我们爷四个一伙，这样干什么都方便。这三个人还真听他的，往下一大腰，过了落魂桥没影了。 方叔安把汗擦擦，转身回来，老叔啊，你看我办的多圆满，嘿嘿，小嚼子带上了，你就卖命吧。白云瑞冷笑了一声，叔安呐，你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将来出了事儿你可抖了不净。老叔你放心，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，这事儿您就甭管，咱们那别的都甭提，快点收拾家伙，随着我赶奔3000贯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